好生活守护者。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涉及到工伤保险的案件。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田静婷。哎，田静婷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这种工伤保险的一起纠纷。这起案件的主角是一个姓胡我们称为这个老胡的一个酒店的工作人员。 对。 那您呢先跟大家说一下，老胡是什么时候到这个酒店入职的，他担任什么样的工作？ 老胡呢，他是14年3月17号入职这个酒店的，他的工作岗位呢是安全服务员，主要就是负责这个安全巡逻方面的。 当时入职这个酒店的时候签了这个正式的劳动合同了。 对，双方签了正式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期限签的是2年，就是到16年的3月份到期。 那么在这两年的这样的服务这个劳动合同有效期之内，他和用人单位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纠纷，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有纠纷，就是在这个15年11月的一天呢，胡某就是在巡逻的过程中不慎从楼梯中摔下，造成了骨折，发生了工伤。 老胡多大年纪了？ 50多岁了，年纪不轻。 那当时他是摔下去是怎么摔下去的？是他自己踩空了，还是有人一不小心是碰到他了，还是怎么样呢？ 当时应该是晚上，他们就是那个工作可能会晚上也需要巡逻，楼道里的灯光不是太亮，他自己呢就不慎踩空，跌落到了这个楼梯下面，就是造成了这个右脚有一个指头是骨折了。 那后来这个骨折了之后，用人单位有没有帮着老胡做一些什么呢？ 用人单位倒是把老胡送到了医院，也给他进行了必要的救治。但是呢，老胡在受伤之后就没有再给这个酒店提供过任何的劳动。 像他这个情况能够算作是工伤吗？ 能够算作工伤，因为后来呢，老胡他申请了鉴定，就是这个人社局给他鉴定他这是属于工伤的，而且也发放了工伤证。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咱们每一个区都有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认定呢这个老胡是达到了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的标准10级。 那么认定了这个之后，后来又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纠纷呢？ 对，认定了工伤之后就涉及到工伤赔偿这一方面的内容。老胡呢要求公司赔他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因为呢这个其实是这样一个关系，就是本来这个好多的补助金是咱们有工伤保险基金来赔付的。 对。 但是呢酒店从始至终没有给老胡缴纳过任何的社会保险，所以说呢应当由这个工伤保险基金中支出的费用就需要酒店来自己负担，因此双方就产生了纠纷，关于这个赔偿的标准和项目的问题。 那老胡啊，他已经为这个酒店服务了一段时间了，您也说了他是14年3月份入的职，15年11月份出的事儿，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那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用人单位从来没有给老胡上过工伤保险和其他的一些社会保险吗？ 没有上过，五险一金他都没有。 都没有。 对，都没有。 之前老胡是不知道呢，还是说他向用人单位说了这个问题，用人单位不给上呢？ 可能之前老胡呢对这一方面也不太了解，但是双方可能也达成了一个默契，就是说他在这个工资的数额中就已经包含了这个保险的费用，公司就不再负担了。 那既然用人单位没有给老胡上工伤保险，那么他的这个工伤的认定啊，包括评定的伤残等级啊，那这个又是怎么进行的呢？ 就是说劳动者呢可以向这个人社部门去申请进行工伤的鉴定，这主要是一个行政管理方面的事宜。如果用人单位不服这个工伤鉴定结果呢，可以申请复议。但是这个酒店在这个鉴定结果出来之后呢，也没有申请复议。 我印象当中涉及到，如果一旦用人单位的员工出了这个工伤保险之后，一般不都是由用人单位向这个相关的工伤这个部门来申请这个工伤认定的吗？ 这个是在本案中呢是老胡他申请的，但是也得到了用人单位的一些配合。 那您继续说哈，现在老胡呢就要求这用人单位给他支付各种什么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呐、工伤医疗补助金呐、等等哈，这样的一些赔偿是吧？ 对。 那么用人单位什么意见呢？ 用人单位呢他觉得说这是老胡自己没有遵守工作规范导致的受伤，他本身就不应当认定为是工伤，所以这些赔偿项目呢他都不同意负担。 用人单位认为说这不应该认定。 对对对，但是呢他在工伤认定结果出来之后并没有申请复议，那么肯定法院就默认为他是同意这个工伤认定结果的，这个是咱们这个国家机关做出的，当然有相应的法律效力。 因为这起案件涉及到工伤哈，是不是先得进行劳动仲裁呀？ 对，他进行了劳动仲裁，胡某向这个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过仲裁。 仲裁结果是什么呀？ 仲裁结果呢，支持了这个老胡的各项仲裁请求，就是让公司赔偿他这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是27000多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21000多元，还有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21000多元。 那么劳动仲裁出了这样一个结果之后，那用人单位是不服的是吧？ 对，用人单位还是坚持他自己的主张，认为呢这个是因为老胡自己没有遵守工作规范，自己那个不小心造成的，不应当认定为工伤，他也不应该赔偿这些相关的费用。 所以这样子就到了法院了是吧？ 对对。 那么用人单位在这个庭审过程当中，在一审的时候有没有讲，那他认为老胡不遵守相关的规范，老胡怎么就不遵守了，又有什么样的规范呢？ 就是说用人单位呢他虽然是这样的主张，但是并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老胡的这个自己的行为没有遵守工作规范，违反工作纪律，所以说呢法院这边还是认定老胡的这个是属于工伤的。 那法院一审法院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决呢？ 一审法院呢基本上也是支持了老胡在仲裁中的各项诉讼请求，也就是说驳回了这个用人单位要求不支付老胡各项费用的诉讼请求。这里边呢其中还有一个就是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也支持了老胡，因为用人单位呢当时是以这个劳动关系期满终止为由与老胡解除劳动关系，但是当时呢咱们这个工伤评定等级上没有做出，所以说就法院认定公司的这种解除行为呢属于违法解除，应当支付这个赔偿金。 哎，那您跟大家说一下，老胡其实那个时候在他的相关的这个工伤的认定还没有做出的时候，他的劳动合同就已经到期了。 对，就已经到期了。 那按照法律规定，这个时候用人单位不能够就是说我不再续签了是吧？还得继续再签还是怎么样？ 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呢他是不能直接在这个工伤认定没有做出的情况下就解除劳动合同的。虽然说是不一定有续签的这个强制性规定，但是这种情况是不能解除的，必须等这个工伤认定结果出来之后再做下一步的决定。 那如果说他这个时候解除了，就算是这个违法解除 ， 违法解除。 对， 一审判决出来之后呢，还是跟仲裁差不多哈。 对，其实跟仲裁差不多。 对对对，用人单位应该是还是有意见的。 还是有意见，对。 后来就上诉了。 上诉了，对，上诉了。 他上诉理由是什么呢？ 他其实上诉理由呢， 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变化不大，就是还是认定不是工伤，不应该支付各项赔偿的费用，而且认为呢这是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是属于正常解除，不应该支付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那么在二审的时候，二审就到了咱们北京市三中院了哈。 对， 二审用人单位有没有提交一些新的一些证据啊，来支持自己的这些理由呢？ 对，我们法庭上也询问了这个当事人，就是看他有没有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但是呢酒店这边确实表示说是没有相关的证据。 那酒店有没有解释，就是说为什么他就一直没有给老胡上工伤保险，上这些其他的一些保险呢？ 酒店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解释，但也是出于这个，就是因为老胡已经快到退休年龄了，50多岁了，就是到了退休年龄就不用上这个保险了，酒店也是一时这个贪图小利，觉得可能问题不大就没上这保险，结果没想到呢就出了这个工伤，自己还得赔这么一大笔钱。 在二审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老胡的意见应该跟前面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跟一审都是一样的，是吧？ 对。 那二审当中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哪里呢？ 主要的争议焦点呢就是两点，还是第一点，就是这个是不是工伤，就是涉及到酒店是不是应当赔偿他这些相关的伤残补助金、就业补助金、医疗补助金这些费用。第二点呢就是还是是不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涉及到是否需要赔偿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那咱们跟大家分析一下哈，那么针对这两个争议焦点，二审又是如何来认定的？ 关于这第一个争议焦点呢，就是说是不是要支付这个老胡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因为法院呢是这样考虑的，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已经认定了这个老胡是工伤等级是十级，而且这个公司也始终没有为老胡缴纳过工伤保险，而这个酒店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是他的一项法定义务，并不能免除，所以呢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各项赔偿项目和费用呢就需要由这个酒店自己来负担。最后呢二审法院在这一项上是这个没有支持这个酒店的诉讼请求，他还是需要赔偿这个老胡各项伤残费用。 那关于这个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这个合同这个事情， 这个呢是这样的，北京市呢有这样一个规定，叫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其中呢第12条规定，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或者尚未做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用人单位不得与之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那么根据这一条呢，当时这个酒店是在2016年2月份，就是以这个劳动合同将要期满终止为由，向老胡发送了终止劳动合同的通知书。但是呢双方当时的老胡当时的工伤认定结论是在这个2016年4月份才做出来的，也就是说他提前发这个终止劳动合同通知呢肯定是违法解除，所以需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那这个赔偿金应该怎么算呢？ 赔偿金是这样算的，赔偿金呢他需要首先考虑就是这个劳动者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如果他在这单位工作一年就需要付1个月的，这是补偿金。咱们先需要分清楚赔偿金和补偿金。补偿金就是每工作一年就要支付1个月的补偿金，如果不足一年超过半年的也是按1个月计算，不足半年的就按半个月计算。那么老胡呢在这个单位其实是工作了2年，基本上是 可不是嘛？对 对 对, 对， 工作了2年，那么就要按他的这个月平均工资标准付这个补偿金，是他的平均工资标准应该是每个月2100多块钱。 那也不是很多。 对，不多，他这个确实工资不太高，就是2100多乘以2。2个月2年，因为是这就是一个补偿金。但是补偿金呢主要是这个用人单位给劳动者离职的时候提供的一种正常的补偿。咱们本案中呢是属于这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么法律上考虑这个赔偿金和补偿金还是有所差别的。赔偿金的标准呢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是补偿金的2倍，那么也就是说相当于是这个老胡的月平均工资标准乘以4，在本案中算出来是这个数。 那就是8000多块钱。 对，8000多块钱。对对对。 那加到一起用人单位应该给老胡的钱应该有得好几万吧，是吧？ 8万多块钱。 8万多块钱。在这个二审的过程当中，咱们法院有没有组织双方说我们来协商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协商过，就是法院也组织过调解，就是希望双方呢能够各让一步，用人单位尽快把这个钱赔给老胡。 双方什么态度呢？ 双方其实还是有一个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就是希望能够调解，老胡也想尽早拿到钱，用人单位呢也想把这事儿给了了。但是双方呢关于这个数额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法院就是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还是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所以咱们这个案子最后也没有调解成，就最后还是判决结案了。 能差多少？ 差2万多块钱。 哦，还可以，不是差的， 差两万多块钱。这老胡呢，就觉得自己已经经历了仲裁、一审、二审，这个诉讼的成本，包括时间的成本，已经投入了很多，差两万多块钱呢，够呛能够这个接受。 哦， 对， 哦， 所以呢，就是双方没有达成这一致的调解意见。 对，因为双方经过仲裁、一审、二审这三个程序下来，加到一起不得花一年的时间？ 一年多， 一年多， 对， 是吧？ 而且老胡还请了律师，还要支付律师费。 哦， 对，所以他觉得自己就是不太能够接受这样一个调解的结果，最后没有调解成。 而且呢，其实一直到二审最终的这个判决，其实老胡没有实际拿到钱，得等到执行才能拿到钱， 对， 是吧？ 因为用人单位呢，他这边确实说是资金也比较紧张，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没有办法给老胡全额支付这八万多块钱，就希望少付点。所以目前呢，本案就是说还没有执行到位，正在执行的过程中。 那么这起案件是涉及到这种工伤保险的一些问题哈。那么通过老胡的遭遇，那么您觉得这里面有哪些需要跟咱们劳动者来说一说的问题呢？ 对，我觉得对于劳动者而言呢，就是说咱们呢要有一个这样的意识，就是说用人单位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是他的法定义务。如果用人单位没有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呢，损害的一方面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自己的用工风险。劳动者呢，应该树立就是说这样一种权利保护的意识。如果用人单位没有给他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一方面可以和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投诉，要求用人单位进行补缴。另一方面呢，如果劳动者以此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也是用人单位属于违法解除，应当支付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那么劳动者他跟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如果劳动者发现，哎，用人单位没有给我缴纳相关的社会保险，那么其实这个时候他是不能够以此为由直接到法院起诉的，是吧？ 可以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 要求解除劳动合同是可以的。 对对对，解除劳动合同可以，但是这个补缴呢，是必须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去投诉。 他要求补缴不能以补缴为由来起诉，这个好像不是法院的收案范围。 对，这不是法院的收案范围，这相当于是一种行政管理事务。 所以说劳动者如果真的是发现了这个问题，要及时向这个相关的劳动部门来进行举报。 对对对，人社局这些的，对， 要求来补缴，是吧？ 对， 哎，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这起案件之所以形成一个纠纷，是因为老胡发生工伤了。 对， 他发生工伤了，他自己呢，当时也没有说我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去要求。给自己啊补缴这些相关的社保。 扑朔迷离的案件， 次是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一出去外头去了，我上班了，我来逛了，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另外一位法官，跟大家介绍一起工伤赔偿的案子。这起案件呢，和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所讲的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更为的复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呢，我们请到法官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 小刘呢，是一家电力公司的职工，单位安排他和其他同事乘车外出办事儿。在返回的途中，在丰台区西五环外环，这个时候他所乘坐的车辆与前方同向行驶的车辆发生了追尾事故，造成了呢司机当场死亡，然后小刘呢经抢救无效也死亡了。关于工伤呢，双方是没有争议的。这件事呢，在发生以后呢，电力公司是积极采取了措施，对小刘呢进行了抢救，但是呢抢救无效死亡了。在事故发生以后，单位呢及时通知了死者的家属进行那个协调。在协调过程当中呢，因为小刘的父母在十几年之前 已经离婚了、 哦、 小刘呢是由他的父亲进行自行抚养，那么他的父母呢居住地就不一致了。单位通知了他的父母以后，在协商过程当中，因为小刘的父母积怨比较深，小刘的父亲呢就提出来了，单位不能和小刘的母亲进行协商，必须把钱交到小刘的父亲手里。那么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嗯、 就是小刘的父亲的弟弟，也就是小刘的叔叔， 叔叔 他呢把自己的一块宅院租给了小刘所在的公司用于这个办公场所，是 这 样的。 这个跟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是这样。那么公司呢是租用了小刘叔叔的这个宅院用于办公，这件事的处理呢也是由小刘的这个叔叔出面进行处理的。 嗯， 这样呢小刘的叔叔也提出了说，如果你不把钱交到小刘父亲手里，那么我就不让你使用我的这块场地了。然后呢在交通队处理过程当中，这个小刘的父亲呢强烈的排斥他的母亲，认为呢你没有抚养孩子，你没有权利来要钱，你要参与的话我就不协商。然后呢公司又受到一方面的这个威胁吧，就是说场地我不让你用了。这样呢单位呢为了这个息事宁人，就在2008年的5月份经过交通队的这个主持，他们就达成了一个份调解协议，由这个公司赔偿小刘的父亲一共是30万元。 哎，小刘他没有结婚是吗？ 没有，小刘因为还很年轻， 嗯， 刚刚20岁，没有子女，没有结婚。 那父亲其实也就40多岁，岁数也不大。 他父亲呢才46、7岁。 嗯， 他的直系亲属呢只有父母， 父母、啊、 没有其他人。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单位把30万的这个工伤的赔偿都支付给了小刘的父亲。 对， 但小刘还有母亲呢。 对啊，这时候纠纷就发生了。 嗯， 那么小刘的母亲呢先是起诉了肇事车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和这个电力公司，得到了一部分赔偿，得到了15000元的赔偿、 嗯、 然后他又向劳动保障部门申请了工伤认定，认定为工伤以后，他就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电力公司赔偿他16万元。 哎，之前没认定工伤吗？ 之前没有，就是经过交通队直接调解就达成了赔偿协议、 嗯哦、 是事后又去认定的工伤。 那支付给小刘这30万，这不算是工伤补偿是吗？ 就是工伤补偿， 就是工伤补偿， 就是工伤补偿。 那不已经认定了一次工伤了，为什么小刘的母亲还要认定一次工伤呢？ 是这样，小刘的父亲和公司达成了一项协议，达成了协议呢就他这一部分已经解决完了。 那这样的话就等于说单位拿出了2份钱。 是这样，但是呢、 啊、 就是在劳动仲裁委呢就给他裁决了将近6万块钱的这个赔偿给了小刘的母亲、 嗯、 单位不服啊，单位说我已经给了你们这一方这个亲属已经给了30万元了，我为什么再给你钱呢、 嗯、 所以他当时想不通，他就向法院起诉了。 啊，他诉的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认为已经通过协议的形式给了死者家属30万元，已经超过了工伤死亡的赔偿标准的这个数额了。就是说根据小刘死亡的这种情况，再根据他这个家属的情况，只能给20万元的这个赔偿，而单位已经给了30万元了、 哦、 那我已经远远超过你应该得的数额了，所以呢单位觉得非常委屈，这样呢就向法院起诉了。 啊、哦，他告的是谁？被告方是谁？ 他的告的被告就是小刘的母亲。 小刘的母亲， 对、 啊、那小刘母亲怎么说这事儿呢？他是什么理由啊？ 小刘的母亲说，你和小刘父亲达成的协议对我没有约束力， 嗯， 那我该要我的这一部分我当然有权利去要了。 这倒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哈、啊，哎、 嗯，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啊，咱们最后法院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嗯， 就是在小刘的父亲和电力公司达成这份协议，约定了赔偿数额，但是同时还有一个条款，当时是这样说的：说如果小刘的母亲提出赔偿，赔偿数额应由小刘的父亲承担，与甲方无关。这个甲方就是指电力公司无关。 嗯，您能解释一下吗？ 前面关于赔偿这个数额的条款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了，那么关于这个下面还有一个条款是这样说的：说如果小刘的母亲提出赔偿，赔偿数额应由小刘的父亲承担，也就是乙方 小刘的父亲承担、 哦、 与甲方公司无关，与甲方电力公司无关、 嗯、 他们是这样写的、 嗯、 但是到了交通队调解双方要签字的时候，小刘的父亲提出这一块要删掉，然后呢就删掉了，删掉双方都没有争议。在法庭上拿出这一份协议的时候、 嗯、 那么法庭问他们双方为什么要删掉这一块，公司说是因为已经说了如果小刘的母亲提出赔偿与甲方无关，当然了那么由小刘的父亲赔偿，那么这样的话呢意思重复了，所以呢他认为那应该删掉、 嗯、 那么小刘的父亲说呢不对，当时是说那么你赔偿肯定不能找我了，虽然协议与甲方无关但是也不会由我赔，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把这条删掉了、 嗯、 至于他们双方当初在交通队是因为什么删掉这块，双方呢各执己见，没有一致的说法、 嗯、但是结果是的确删掉了， 结果是恰恰这重要的一条被删掉了， 被删掉了， 导致了最后的争执就这样发生了。 嗯， 如果说像电力公司所说的，如果这个是重复，就是说如果应该由小刘的父亲承担小刘母亲所要求的赔偿数额， 嗯， 那么电力公司把相应的小刘母亲的赔偿数额承担以后，他可以向小刘的父亲要求返还。 对， 如果没有这一点，那么对不起、 嗯， 那么所有的赔偿数额只好由你电力公司来承担了。 那我总觉得电力公司很冤啊。 是很冤啊，就是你恰恰你签协议的时候你要非常重视你的协议内容，非常明确的没有异议的内容你不得随便删掉，那你删掉不就造成了理解上的不一致了吗、 嗯、 所以说由于公司你跟职工的家属 嗯 签这个赔偿协议不慎、嗯、导致的纠纷，那么你公司只能自己承担，所以这样他就出了双份的赔偿。 嗯，那咱们试想一下，如果说他们这份协议好像签的很到位的话，比如那条没有删，或者说签的有更详细的一些约定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会产生这个案件结果就不同了？ 是这样，工伤保险条例呢，它有规定，职工死亡由直系亲属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那么在这里来看呢，小刘呢只有父母，所以呢就不存在这个供养亲属抚恤金这一项了。那么只剩下两项，一项是丧葬费，一项是一次性工亡补助金。那么这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费都是小刘的直系亲属的。那么就是说，所有的赔偿数额只有一份儿。那么他的权利人呢是由小刘的父亲和母亲共同享有，是这样没有问题、 啊、 但是恰恰你公司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如果说跟死者的家属没有达成一致，那么可以采取单位你去申请认定工伤，然后由死者的这个亲属去向劳动仲裁委你去申诉、 嗯、 然后依法进行裁决，如果不服到法院，法院也可以依法判决，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嗯， 这是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另外一种呢，你电力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你也可以先预付给死者的这个直系亲属一部分款项。那么至于说余下的款项，他认为还要的话怎么办？他可以接着起诉啊，这样问题就有利于解决了，就没必要扩大损失，使自己不但负担了这个损失费，还负担了两份的这个赔偿，确实是。我们也觉得他很委屈，但是呢这个委屈的结果是谁造成，又是他自己造成的，签协议不慎所导致的。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我们将跟大家介绍一起哈，因为这个赌博而引发的信用卡诈骗的案件。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